隐姓埋名，只有你和我在这里，好安静，不再需要言语，一个眼神仿佛就能回忆，我们是这么样有默契，就算有天你变得不年轻，我还是会一样的爱你。 Somewhere in heaven， 只要和你单独两人在一起。 Somewhere in heaven， 偶尔带你逃离喧闹去远行。只有你和我在这里，我爱你说很久都不腻，一个动作仿佛还会情不自禁，我们是这么样亲到底，就算有天你变得不年轻，我还是会一样的爱你，爱你。 Somewhere in heaven， 只要和你单独两人在一起。 Somewhere in heaven， 偶尔带你逃离喧闹去远行。 拿着爱的号码牌。

长得洒脱却感伤，总是爱得太真诚，怎么你竟让我不能忘不能放，痛还想爱得太真诚，无论多眷恋也不乞求不勉强，不爱我的我不想，长得洒脱却感伤，总是爱得太真诚，怎么你竟让我不能忘不能忘，痛还伤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谁也得不到，带着我